切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从电话会开春风一吹响起，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北京时间的20:02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那欢迎大家又在准时准点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每天呢我们都会分享好听的音乐，当然了还有每期推出的重磅嘉宾。那还是同样的话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各位参与的方式真的很多。首先比如说各位现在正在车上啊，正在开着车呢，现在不妨就打开收音机，通过我们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欢迎的就是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方式来参与到互动当中。那视频的互动方式也有很多，首先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账号，大家打开微信在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同样点击关注，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进入了。当然了在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当中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全是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碰。 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哈，各位结束了这一整周的忙碌的工作生活，马上就要开始自己的周六日的周末时光了，应该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不知道现在各位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可能陆陆续续在回家，或者已经躺在了家里面啊，慢慢的听着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哪一天，我们始终都会为各位带来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当然还有重磅嘉宾了。那今天同样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也有两位啊非常厉害的嘉宾，先让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Scary Honey 末日甜心女子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王淑颖 Sakuya。那 Scary Honey 末日甜心呢是一支由五个女生组成的摇滚乐队，然后呢在今年的4月份也刚刚发行了自己的最新的实体的 EP，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原创，支持摇滚，支持女子乐队，谢谢。 哇哦，欢迎欢迎王淑颖，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自带掌声来了。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另外一位帅哥。 好，大家好，我是 SDT Music 的音乐制作人王凯。 哇、 wow, 哦 ，OK， 哇哦，来掌声， 掌声，掌声，掌声， 确实很厉害。来了一位我们的这个女子摇滚乐队的代表，同时还有我们的音乐制作人。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很特别，我相信二位也会带来一些特别的内容。当然，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主题啊，会说今天是一个摇滚新态度，而且又来了跟摇滚相关的音乐人士，到底我们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对，今天之前跟卡卡。在跟我们的王凯在对我们的内容的时候哈，之前都在强调说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大家来唱，同时呢又要分享他们喜欢的摇滚乐，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可以先大概的给我们吸引一下大家。 就是特别之处，就是摇滚乐这个还是得听。对对对，现场。 对， 现场 还是要 现 场。现 场，对对对，摇滚乐的现场是最有感染力的。 没错， 对对对， 还是要现场哈。而且我一开始说我们要来一个就是开场的定场的作品，他们说可以先欣赏一段视频，然后呢他们再来带来他们自己的作品。我们先来看一段他们为大家找到的来自 Mr. Big 的这样的一段现场的视频，我们来看。 从轨道脱离，伴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 刚刚一首非常嗨的这样的一首摇滚乐啊，就是来自我们 Mr. Big 乐队的 Daddy Brother Love a Little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确实刚刚说了，说摇滚，听摇滚就一定要听现场。然后为什么这次开始一定要着重跟大家强调这样的一首歌呢？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讲是我听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摇滚乐。 嗯， 对，这个是当时我大概14岁刚学吉他的时候， 嗯， 然后我找我的老师，就是帮我说我要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然后我的老师就给了我一张 Miss Big 的那个 CD， 嗯， 然后DVD， 那会儿特别厉害，特别珍贵的 DVD， 而且是正版的， 嗯， 对，特别难得，然后他把那张盘就给我了，这是那张盘的第一首歌， 哦， 也是我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的，对，第一首国外的摇滚，摇滚乐， 嗯， 对， 所以这首歌对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对对，就是听完以后热血沸腾， 热血沸腾， 对对对， 那我们的疏影呢，就是对这首歌有没有自己的情节？ 嗯，其实我是对 Mr. Big 一直还是很敬佩他们的，他们的主唱还有贝斯手啊，包括吉他手都是世界级的大师，对，影响了很多人， 嗯， 然后呢他们真是刚好前段时间六月份嘛，刚好在结束了，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世界巡回，还来了北京， 嗯， 然后我很不巧我不在北京，然后但是我很多朋友去看了，真现场非常非常之震撼，对， 嗯， 就是殿堂级的乐队就是不一样， 嗯，殿堂级的乐队哈，所以说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而且我看到二位在选的今天的推荐歌曲当中还有其他的关于我们就是他们这个乐队的吧， Mr. Big 他们的乐队的其他的歌曲， 是的 啊，所以说看来这个乐队对于二位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是的 啊，那刚刚说了，既然我们开场也要定一个自己的基调嘛，那不如我们二位就来展示一下属于你们的摇滚态度，好不好？嗯，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你们自己的歌是叫什么？ 叫 Scary Honey， 就是末日甜心。这首歌呢是我们乐队的同名曲，然后今天呢， 现在已经出来了是吗？ 当然， 迫不及待了。 那么这首歌，那么就是我以为现在是要我们现在开始要这样要唱了，然后给弄错了。然后刚才那个主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我们一首叫《我不哭了》新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也是融合了我们差不多好几个月一个心血做出来一首歌。 嗯， 然后怎么说，它还是偏流行一点的摇滚。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呢，让大家就是没有听过摇滚乐的朋友，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一点的这种音乐。 哦，就是偏流行的。 对，偏流行一点的摇滚，叫《我不哭了》。 柔和一点的，是不是？ 对对。 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风格。 对对，歌名叫《我不哭了》，很励志。 很励志。好嘞，那我们就来欣赏二位带来的《我不哭了》。刚刚确实有点捉急了，还很想。 对，就是马上就想演一首，我先放。 是的，我们来听这首《我不哭了》。 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 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女子摇滚乐队 Scary Honey 啊带来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我不哭了》，确实是一首女子乐，应该叫女子的励志歌曲，是不是？女子，刚刚太激动，干嘛？干嘛？王凯为什么要这个反应？ 确实挺 不励志吗？ 励志，励志，励志，励志。 是的，因为就是我感觉女生，尤其是女生在做摇滚的时候，可能天然就是会带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一个优势，因为女生本来就是声线会更加的柔和一些，然后更但是呢，摇滚又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说二者一结合就成为了这首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你们的乐团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方向或者是定位呢？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蛮多样化的乐队，就是我们自己的歌，因为我们可能成员喜欢的歌的风格都不一样，然后我们的歌从流行到朋克，再到和就偏重一点偏地下一点的音乐全都有，然后我觉得我们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无法被定义，无法被贴标签，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歌总有一首是你喜欢的。 就是没有任何标签， 对，没有标签， 并且勇敢去尝试各种类型， 对，去希望是这样的。然后因为就是大家每个人自己喜欢风格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能写出来很多种风格的歌，希望总有一首是你喜欢的，是这样。 我听你在说话的时候，王凯一直在旁边频频的点头哈。作为音乐制作人，这个时候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觉得特别好吧，因为我跟输赢这边然后也有帮他们编过歌。对， 是这首歌吗？还是他们 其 他的歌曲？ 是 其 他的歌， 其他的歌曲。那你跟他们乐团接触了这么久，然后感觉就是完成度也好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就是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 简单的一句回复，但是代表了肯定。 对，非常特别好，非常推荐。 非常推荐啊，这个是肯定的，确实这首歌非常好听。然后同时因为我知道王凯自己也在做一些自己的音乐。 对 对，那你自己对于这个摇滚啊或者是一种摇滚态度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理解吗？ 就是摇滚态度就是活得真实， 真实。 对，然后就是真实， 就是真实。 对，就是从心，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 由内而外的。 对，就是在血液里的。 就是很 real 的这种生活态度，所以就是摇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自由， 然后很真实。 对， 那因为很多人对于摇滚啊，就是有那样的一种就是固定的一些想法，就比如说搞摇滚乐的人啊，可能就是有那样的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吧，就觉得他们可能都是那种特别酷，然后可能穿衣服也是那种奇装异服，然后可能每天就是不停的就是很燥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你们真正的生活状态也是这样吗？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因为不太了解，就是在中国这摇滚还目前还是属于一种亚文化，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它跟其他的所有的那个亚文化一样，就是可能大部分人虽然不了解，但是可能有那么20%的人了解它，然后那是会剩下的人可能会带着一些有色眼镜去看他，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可能正常的上班族，可能他们在业余时间就是一个摇滚乐手，可能甚至还有什么公务员啊，什么不管是做金融的呀，还有什么高学历，什么做博士，他们业余时间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这只是一个爱好而已，跟其他的爱好，你喜欢去干嘛干嘛，去喜欢画画，喜欢干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只是他们在台上，可能在台上，在排练室，在写歌的时候更加真实，更加的那个自我，更加自由而已。对，他可能可以把生活当中一些很难抒发的，或者说是比较压抑的，或者说是工作中很难去表达的东西，在这个音乐摇滚乐中全都表达出来。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之前来到节目当中的很多摇滚乐的乐队也好，之前也跟他们聊过这个话题哈。确实会有一些人会带有一些有色眼镜，但是他们自己有的也会承认，就是可能当初为什么一个是 喜欢摇滚乐，再有一个可能也是为了找一个生活的发泄口或者是怎么样。那二位是怎么走上了这个摇滚乐的这样的创作路呢？当时有什么动力或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差点以为你要说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 怎么进了这个坑？ 我现在就在不断的挖坑。 我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 那王凯先来，因为我知道你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都在做这个音乐方面，尤其是摇滚方面。对，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肯定是有热爱。对 对，就一开始，然后那个上高中嘛，然后就有一个音乐老师，然后弹吉他嘛，然后我就看特别帅，然后那会儿就学吉他就入坑了。 哦，你是因为自己想变特帅是吗？ 就是那个年纪嘛，对不对？就是，对， 就是好多小迷妹，哇，好帅，好酷啊！ 那会儿还没、 Rocker、 还没那么小，对，那会儿还不 rocker，对，然后就跟朋友嘛，身边朋友一起，然后就说要不要组一个乐队？对，然后那会儿16岁， 哇， 对， 很早， 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就然后真的组了一个乐队，然后那会儿玩的还可以，也有全国巡演，那会儿也出了自己的 EP， 然后也在电视台，然后比赛也拿过奖，对，然后大家就一起来北京了，然后大家就现在还在这个坑里 啊， 都没出去， 都还在坑里， 对对对、虽然我们几个现在没在一起玩音乐，但是大家还在从事音乐这个行业，反正都还在沟里， 还是都在为了当时的那个梦吧，或者是为了当时的那份热爱哈， 是的， 还在坚持着。哎，那我们的舒颖呢？ 我是这个入坑还是比较奇怪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日本动漫，然后那个。动漫音乐你知道有很多日本乐队他那个唱主题曲配乐，然后我就觉得这歌特别好听，和平时我听的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当时听了很多流行歌，受港台影响，然后就很多流行歌，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更适合我，我更喜欢听这种，然后我就开始初中吧，也初一开始，就是小学毕业那会儿，就是开始疯狂的搜集这些乐队的信息啊，然后去听。一开始的话可能我是就是听日系摇滚，然后受他们影响比较大、然后自己初二初三的时候自己也想去学吉他、 也是15、16岁， 对，差不多都是，反正基本上都是那个叛逆期了， 13、14岁，可能更早一点。 13、14岁，然后就自己也去学了吉他，一开始学的是湘琴，然后遇到一个比较坑爹的老师，后来转成电吉他，然后电吉他老师非常好，也是在我这个摇滚路上另外一个指路人。对，然后反正就是觉得喜欢上他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就可能就真的是找到很对的东西了，就是可能有些人很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喜欢干什么，就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13、14岁15、16岁的时候就找到自己非常喜欢，觉得这一辈子都可以喜欢的东西。 那么早就已经决定了，那现在有没有后悔？ 没有没有 没有后悔了， 掉坑里也爬不出来了。 不爬不爬， 掉得太深了是吧？ 不爬 没有没有，开玩笑。那我知道像舒颖他是因为喜欢日系的相关的音乐，比如说从动漫开始，然后慢慢的有这样一个萌芽，有个想法。那王凯好像也很喜欢动漫。 对，是的是的。 所以你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最大的影响。 不是最大影响， 对对对对， 还是最初那个很帅的老师。 我那个不是最帅的，最帅是后面学电吉他、碰到一个最帅的老师，然后他现在也还在教我。 哇， 对， 所以帅的老师是你一路以来的这个动力是吗？ 对对对对对，特别帅。然后 未来也想成为一个就是比他们还要帅的老师。 对对对，然后在这儿感谢我的老师振兴老师，对，是中国现在特别棒的音乐制作人。对， 非常懂感恩之心啊，非常棒。那其实那比如说二位都就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摇滚因素的影响，那对于后来二位的创作会有一些影响吗？就比如说风格上啊，或者是一些元素的插入啊等等的。 当然会。你比如说我们乐队的歌吧，然后比方说可能是 偏日系吗？ 对，就比方如果是我去来主导一下这个编曲，我会跟制作人我们一起商量，然后可能我的方向就会偏我听过的一些日系的摇滚 J-Rock， 包括视觉系他们那边的一些编曲的方式。然后刚才这首我不哭了，就是我觉得因为是我跟制作人一起我们来讨论这个方向的，然后他的风格就非常怎么说呢，就可能有一些我很喜欢的那个音乐的他们乐队他们的影子在里面。对， 所以说还是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哈。 对对对。 嗯，那王凯呢，你在创作或者是在编曲啊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受到之前的一些风格的影响？ 嗯，当然有了。然后就是就是很多人一听我编的东西，他们都会说一听就是你编的。 哦，是带着很明显的标签， 个人特色。 对，会有一些个人特色。然后尤其是编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摇滚乐的时候， 嗯， 对，就是那样的。 哦，就是那样的。 然后一直也在找自己风格吧，然后就是会借鉴很多自己喜欢的乐队。 嗯，就是一开始借鉴，然后慢慢的形成自己的风格。 对， 然后现在大家也就发现，哎，还真的是你，一听就是王凯做的这样的一个成品，是不是？ 哎，反正我跟他们说，他们就会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听出来。 那说明真的是成功了。就有的时候像主持人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也在找自己的风格，但其实做的多了，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标签啊，所以还是很相通的。那今天确实也都是头一次，因为在节目当中一般就是请歌手啊艺人啊，或者头一次遇到了制作人加一个乐队的代表，所以说呢下半个时段啊，我们着重除了聊啊，除了唱除了听之外，我们要聊一聊这个二者不同身份之间的一些磨合啊，因为我还是挺好奇的。不过没关系，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留言，因为呢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进行互动。同时如果要是各位对我们的二位嘉宾或者是对我们今天的摇滚新态度，关于你的音乐态度都可以表达出来啊，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到下半个时段一起继续来聊。 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飘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脱离，伴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像天真的孩子。你说你应该是丑丢的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说天空会下爱心形状的雪花，听说那弯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还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心雪花又下了。 眼睛的声音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的晚上20:31，欢迎各位准时的继续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里呢是北京青年广播，还是同样的在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哈。首先呢就是传统的方式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那视频方式那就可多了哈。首先第一个，大家看到我手中的牌子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那左下角就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啊，点击直接就可以进来一起来互动留言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叫自己仙女，全身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自己。 在每天的8:00-9:00准时用音乐的方式跟大家相聚，那当然今天是周五，我相信各位现在可能都已经回家了哈，就可以慢慢的听我们的音乐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有两位非常特别同时又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还是同样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Scary Honey 末日甜心女子摇滚乐队的主唱 Sakuya 王舒莹。 大家好，我是 SDT Music 的音乐制作人王凯。 哇哦，欢迎，刚刚跟我们聊了很多，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主要分享的就是关于一种音乐态度，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关于我们的摇滚心态度啊。不知道各位关于摇滚乐或者是关于你音乐在你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交流。那同样的啊，刚刚是在上半个时段跟我们分享了两首很好听的歌曲，那既然已经到了我们过了半点之后了，还是同样的先来展示一下你们的作品哈。既然我们摇滚就要听现场的呢，现在就大饱您的耳福眼福，我们先来哪首歌曲？ 我们先来我们乐队的一首同名曲的 Scary Honey。 其实我们这是伪摇滚现场，因为现在现场只有一把香琴，就是木吉他，然后我们把它改编的偏民谣一点， 偏民谣点， 对对，然后 理解成为轻摇滚吗？ 对对， 不插电，不插电， 不插电，不插电， 对对对， 跟民谣还是不太一样。 音乐制作人、啊， 陈老师强调非常 不太一样， 出现了 对音乐制作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不插电版，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是不插电版， 非常严肃的跟大家纠正一下啊， 出现了口音啊。 好，那准备好了吗？一首来自 Scary Honey 乐队的 Scary Honey。的就是 Scary Honey 啊，一首甜甜的摇滚，也是不插电版的 Scary Honey， 是同名的这样一首歌。这是我们最近发的这个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吗？ 对对，这张专辑就叫 Scary Honey， 对，就是也是乐队同名。对，然后第二首歌就是这首 Scary Honey， 这个好有纪念意义。 对，特别好听。 对， 特别 好听。 对， 尤其是这种声音甜甜的那种。 甜心版的这种感觉，真的很甜，而且跟这个乐队啊，他们的名字也很像 ，Honey 嘛，就是比较甜一点的这种感觉。 但我一般在乐队负责 Scary， 剩下的负责 Honey 啊，是吗？是吗？所以这个是你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的设定负责 Scary， 人设就是这样的，是吗？ 天天崩塌， 天天崩塌， 天天崩塌， 天天崩塌。也欢迎你之后可以带着自己乐队过来这边啊，这样可以更好的展示。那同时，因为今天很特别嘛，有我们的音乐制作人王凯，同时呢还有这个 Scary Honey 的主唱舒颖哈，那二位的结合。就是来到我们这边展示的不仅是音乐了，可能还要讲一个来一个应该算是什么摇滚课堂之类的，两位老师有没有准备好？ 没有没有 没有， 不敢当不敢当。 突然不是，因为我以为就是毕竟制作人在这里嘛，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关于这个音乐的方面的这个教学版。 没有没有， 来一次特别的展示。 对因为摇滚有各种风格嘛，各种音乐风格，对，大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音乐风格。对。 那你一般主要是哪个方向？ 我现在主要就是，偏做 emo， 然后流行 punk。 情绪核，翻译一下 ，emo 是情绪核，是吧？ 对，就 是 那种。然后我剩下的也喜欢电子。 喜欢电子。 对对对，然后也有音乐也有结合，包括电子跟摇滚乐的结合，也喜欢。 对， 就是教学不敢当这个，对，都有大家都有喜欢的风格嘛，比较擅长的风格，对， 还是很谦虚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你看很多大家光听歌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种比较这个嗨一点的，然后可能会像女生的这种声线会结合到其中的，大家都会有一个认知，这个是摇滚，但是可能更细节或者是就是能听懂摇滚的人却少之又少，所以我还真的还挺希望二位可以来讲一讲你们对于这个的理解的。 其实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对于摇滚的理解呢，还是很浅薄。摇滚虽然它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种音乐类型，它相比古典啊爵士啊这些出现的还是比较晚，但是随着这个就是电声乐器的出现，它出现的一种音乐类型。然后呢，它的其实呢一开始的话，它的魅力就在于就是它这个电声乐器会有更加有冲击力的那个声音的表现，就比如失真电吉他的失真啊各方面。然后怎么说呢，像最早的大家就是像这些电击人，比方包括 Beatles 啊什么更早的，然后把这种音乐带给了全世界的人，然后大家才逐渐的去了解它，然后后来可能衍生出了几十种不同的类型。对，现在很多摇滚下面你说就是很细分啊，什么金属啊朋克啊核啊玩核的，然后什么每一个分类下面还有各种这种朋克那种朋克，这个核那个核，这种金属那种金属什么，然后对，非常多的种类，其实也就是因为它是不同的那个融合了不同的元素，或者说不同的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节奏类型，然后不同的编曲方式，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分类。然后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说摇滚乐是一个很泛的概念，因为其实它下面就是真的是衍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类型。对，有时候你同说这个也是摇滚，比方说这一首后摇或者和一首极端金属，他们可能同属都属摇滚乐，但是你听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可能唯一共同点就是吉他贝斯鼓大三件可能都有吧，然后 配套很齐， 对，然后其他的可能你在音乐上面你都听不出来它有任何的那个共性，对，但是这个不妨碍它是以最开始的那个电声乐器为依托来发展出来的这些音乐类型，对， 我觉得这个含金量好高啊，这一段话，大家如果要是想仔细琢磨的话，可以截取下来反复听。 对，最好弄成铃声， 弄成铃声。 对，早上起来 每天早上的闹铃，然后就是这个摇滚教学啊，告诉大家一种新态度。 对。 那王凯有没有对于这个摇滚的理解？ 就是，舒颖刚才说的，就是有的失真嘛。然后失真一开始没有失真这种音色的。然后失真呢，就是那个音箱拧爆了。对，就是它过载了。然后就出现了那种一个声音，就是，对，就是从错误中 诞生了一种新的东西、哦、新的声音。 就当时可能是一个失误，但是后来发现哎这还是一个很好听很新奇的一种。 对，它就是失误、哦、对，它就是音箱拧过了，然后它过载了， 嗯， 然后有了那个失真的音色，然后现在就是一直就是大家就把这个一直延续下去。 嗯， 对，就是因为一听别人一听摇滚乐就觉得很燥啊，或很那个什么，对，然后也有非常好听的摇滚乐队，也有好听的特别好听的慢歌什么的， 是的， 就是最后反正会给大家放、 嗯、 对，就是 Miss Big、 嗯、 然后摇滚乐的话我们讲不如大家去现场看一看、 嗯、 去感受一下现场，就是比我在这说一万句， 嗯， 然后大家可能还是最真实的去现场去感受那个live。 嗯， 对， 还真是，因为 音乐节嘛， 音乐节， 对， 我刚刚也想说到音乐节， 对， 因为如果要是真的去现场的话，确实，尤其是在一些大的城市，都会经常就会见到一些大的音乐节或者日常的 live house， 对， 就这样的演出。所以说，像这些的话，你们日常会不会也经常去做？就比如说经常属于自己乐队的这种 live house 演出啊，或者是参加一些音乐节，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会，那个王凯老师还跟我们一起演过、嗯、演过的 《跋山涉水》《翻山越岭》。 当时在哪里？在哪里？ Live House 北京的在毛，在毛还没有、哦、在最最老的那个毛，然后呢音乐节， 嗯， 对，音乐节在江苏， 江苏 应该是 江苏，跋山涉水，跋山越岭， 对， 嗯，那还是很多这样的经历。那你觉得参加，因为比如说作为一个观众，然后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然后想要去感受氛围，想要去体会，就要去现场，去到那个就是不管是各种各样的现场都好啊，大的小的都可以。那作为演出者，作为音乐的专业的这样的人士的，如果要是去到现场，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感受？ 啊，当然有了。我觉得大部分乐队，大部分乐队其实最喜欢演的就是 live house 跟音乐节。对， 嗯、 比之商业演出，他可能会给你很高的费用，但是大家演起来完全没有在那个音乐节和 live house 现场演起来那种感觉、 嗯， 就是大家就是为了听你这个音乐而去的。然后大家的反应，然后现场的那个，就是你演的怎么样，然后你有没有把大家情绪调动起来，你的音乐怎么样，在现场马上就能得到验证。如果演出效果不错的话，观众们的反馈是很给力的，那一刻就有一种很能证明自己 享受， 对，很享受，很证明自己的这种情绪，就是在其他地方是永远得，就是很难得到的这种心情。 嗯，就站在上面就很享受。 对， 那王凯呢，就是当时自己之前的一些经历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很享受嘛，很享受在台上那种，然后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就跟任何商业什么都没有任何关系。 嗯， 因为摇滚乐队演出费用特别低。 嗯， 尤其是这几年还好了，有一些音乐节啊，可以让很多乐队有演出费， 嗯、 然后费用也还好。就是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刚开始玩乐队的时候，都是倒贴钱的。 嗯， 对，然后在 live house 演就是为了演出，就是为了乐队。 明白。 对，包括那些在熬了很多年十几年的乐队，他们以前都特别苦，都没有，对，坚持摇滚乐其实在中国特别难。 突然带了点沧桑感， 说多了都是泪， 说多了都是泪。但是确实能感觉到二位的坚持，就是不管是从小开始接触也好，一直到现在哈，还是带着那份爱的。那其实两个人就是因为身份不一样嘛，一个是歌手，然后一个是制作人，你们之间也有合作过。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比如说在处理一个作品的时候，肯定会有分歧吧？就是比如说有的制作人他可能强势一点，当然我觉得王凯可能不太像，就是他可能强势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加进去，然后一些歌手可能也希望可以加入自己的一些理解，比如说像舒颖这样喜欢日漫，这种日系的哈。那你们之间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其实还好吧，因为就是歌拿过来，我先把手机关了，做完了直接就丢给他们，行不行？看着办吧。没有，就是还我们喜欢的东西其实比较接近，然后沟通起来还是 比较容易。 对，就大概知道大家心里想要什么，然后基本都是比较简单的修改吧。 对对对，就是基本除了前奏全部改掉。 其实就是那个跟王凯老师其实还合作还是比较那个比较容易的，当然哈，因为喜欢的东西比较一样，方向比较一致。之前也跟其他制作人合作的时候其实也还好，因为大部分制作人其实还是会比较尊重这个原创者他的想法的，对、哦、还是会比较顺着他的思路的。 金主爸爸、嗯 不是， 金主爸爸说的都对， 进入到了这个商业互吹的时候。 金主爸爸说的都对， 然后把前面的那一段开头全改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对，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了解深入之后，还挺想知道这个音乐制作过程的。然后再加上今天确实，因为之前大多都是来单一，要么就是专门的音乐制作人，要么就是这个歌手单方面来哈。今天很少是凑齐了的，所以我就赶快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了，是不是一般？合作久了之后就会心有灵犀，就还会知道彼此最想要的或者是更倾向的。 对就大概吧。 对，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沟通，就因为每一首歌它的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会有点不一样，如果你只把歌丢过去的话，可能大家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只有一个 demo 弹唱 demo 的时候丢过这个，如果不沟通的话可能还会出现偏差，但是如果提前沟通的话就是这些问题不大。 沟通是第一步嘛，包括我们、嗯、我那个合作了一些艺人， 嗯， 然后也是前期沟通非常重要，而且要沟通非常久。 嗯， 对，然后我们还要出好几版的 demo。 嗯， 然后要一直的跟那边对接，一边改，然后改到大家都满意。有的时候也会有分歧嘛，嗯、对，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制作人也会有制作人的坚持。 明白。 对对对，然后歌手也有歌手的坚持。 嗯， 对，到时候大家肯定还会商讨嘛。 嗯， 可能各退一步啊，或者怎样。 明白明白。 对对对。 嗯，肯定都会有一些坚持和想法，但是我感觉到了哈，不管是反复的修改也好，还是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也好，一部作品一首歌出来还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对对对。 嗯，里面真的有太多的细节了。那今天其实还有其他的歌曲来推荐是吗？ 是的。 那接下来这个是 是 One Ok Rock 的一首歌。 OK， 是找的哪一首？你来说吧，我来。哦，都可以是吗？那我们还是来欣赏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这样的广播，所以也是为大家找来了 MV，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因为特意我还找了现场的 MV， 所以可能更有这个氛围，是一个现场剪辑版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应该是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是哪首呢？是 One Ok Rock， 是他们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So when it's time, the clock strikes. One. What waits for you? What's breaking through? Nothing for good. You're sure it's to me. AM, not tonight, to eat you.「切ない」 我们看到听到的就是来自 One OK Rock 的 Clock Strikes 啊，非常好听，而且还是一个 live 版的合集，所以如果各位是通过视频的话应该还是赚到了，因为在各种各样的现场哈、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那既然今天来到了这个我们现场的也是我们两位非常棒的应该怎么说呢，反正是跟摇滚相关的，因为一个是制作人一个是主唱，那最后的时光赶快给自己打一个 call 好不好，二位谁先来，那王凯先来吧。 淑颖先来吧。 好嘞，那淑颖先来。 那我就再介绍一下，我是 Scary Honey 末日甜心女子摇滚乐队的主唱跟吉他手，然后我们乐队呢是五个女生组成的摇滚乐队、嗯、然后呢刚刚在今年四月份发行了自己最新的 EP、嗯、同名 EP Scary Honey，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原创音乐，支持摇滚乐、嗯、然后呢我们学校的不是我们学校我们乐队的那个女生呢也是都是来自那个中国传媒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的，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帮摇就是撕掉一点这个标签，就是觉得摇滚乐就是非常之怎么说呢，可能就是不入世或者说是非常之比较偏地下的那种，对，其实我觉得希望就是可能很多可能有更高学历的啊什么很多人也是在加入到这个摇滚乐的行业当中， 对，比如说我对不对小学毕业 所以像淑颖也是我们摇滚乐的高材生是吗？ 啊，高材生不敢当。 刚刚王凯在私下，因为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还在聊天啊，就说一定要强推一下淑颖。然后首先这个乐团、这个乐队，然后都非常的厉害，同时呢也是高材生。你要不要再打一个 call 作为制作人？ 可以啊。嗯、大家好，我是 Skid Honey 的粉丝，就特别喜欢。然后我还有买了他们的专辑，好，非常值得宣传。哎、 制作人不应该送上一个。 对，我们送了，这个我澄清一下，他买了，然后我们也送了。 哇，那还真的是非常爱了啊、嗯！ 对对对， 很给力，很给力。 对对对， 所以是强推的， 强推强推。 那怎么样在音乐账号或者是各大音乐平台找到二位呢？ 大家搜 Scary Honey， 然后或者末日甜心，就能搜到我们乐队的豆瓣小站，然后网易云音乐账号以及新浪微博。对，然后上面呢放了我们部分的作品，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你喜欢的作品。然后呢，上面会有我们演出信息。然后最近会有一些音乐节和 live house 演出，如果呢碰巧在你所在的城市，希望你能来现场跟我们相遇。 哇，这个值得期待了哈！再说一遍是豆瓣，然后同时还有微博， 豆瓣、微博、网易云音乐、虾米，还有百度音乐人，对，基本上我们的账号上面都有我们的作品和演出信息。 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有好听的歌，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 live house 信息，大家可以参与过来。那凯凯呢，有没有可以找到你音乐的方式？ 微博，对对对，然后莫扎凯凯凯， 莫扎凯凯凯， 对对对， 莫扎特， 那是我的偶像， 这个很好记，很好记， 莫扎凯凯凯 三个凯，凯凯凯， 三 个凯，好嘞， 对对对， 这也是大家可以联系到二位的方式哈。如果各位有自己的摇滚音乐的态度，也可以告诉我这两位啊，因为这个音乐是共通的嘛，所以大家都可以把这个音乐带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当然了，节目时间很短暂，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跟摇滚有关的啊，一个是音乐人王凯，一个是我们的主唱淑颖哈、欢迎二位的同时，也希望二位可以在今后多多的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我是月月，我们明天再见啦。 丑丢的天使却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听说天空会下爱心。